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高枝的画卷。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有限频道，调频98.6兆赫，每天3点15点，交响空间。 欢迎收听交响空间，我是古月，请欣赏普雷特涅夫指挥俄罗斯国家交响乐团演奏的柴可夫斯基交响曲选段，第一交响曲《冬日的梦幻》第一乐章，第二交响曲《小俄罗斯》第二乐章，第三交响曲《波兰》第四乐章，第四交响曲第二乐章和第五交响曲第一乐章。 Thank you. 今天的交响空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古典有限频道下面的精彩节目。 Thank you.